活里的妹妹个个长得美，特别是小金莲让人回味。大郎为爱心碎，二郎为情陶醉，可怜妹眼里只有西门最有男人味。一见钟情短本就难能可贵，大郎和金莲只是一场误会。他用生命换来的是一朵枯萎玫瑰，西门大官人或许会流泪。西门庆的眼泪是黄连的滋味，为了得到连妹妹用生命赎罪，就算进了鬼门关他也不后悔，宁在华夏死我也要风流他一回。 我的大官人，我的西门庆，为了救那妹妹他宁丢了性命。 我的小金莲，我的金莲妹妹，哥哥为了你可以不要性命。 的妹妹个个长得美，特别是小金莲让人回味。大郎为爱心碎，二郎为情陶醉，可怜妹眼里只有西门最有男人味。一见钟情原本就难能可贵，大郎和金莲只是一场误会。他用生命换来的是一朵枯萎玫瑰，西门大官人或许会流泪。西门庆的眼泪是加糖的咖啡，和你在一起是我人生的最美，只怪世人作祟不让鸳鸯配对，如果能有来生我还潇洒走一回。西门庆的眼泪是黄连的滋味，为了得到连妹妹用生命赎罪，就算进了鬼门关他也不后悔，宁在华夏死我也要风流他一回。西门庆的眼泪是加糖的咖啡，和你在一起是我人生的最美，只怪世人作祟不让鸳鸯配对，如果能有来生我